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像红日发放金箭，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。轻轻叫声，共抬望眼看高空，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。拥着你，当初温馨再涌现，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。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，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。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，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。今日我与你有诗肩并肩，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心上人也